测大致多云，初时能见度较低，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晚上显著转凉，气温降至最低大约19度。展望听日朝早较凉，本周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而家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冷风正系横过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4至5级，渐转7级。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8级，海有中至大浪，渐转非常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8级，海有中浪，渐转非常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8级，海有中至大浪，渐转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6至7级，初时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5000米，有薄雾；东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2级；澳门吹西北风1级，能见度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9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喂喂喂，香港脚发作啊你？ 唔好意思啊，啱啱冇留意前面有道路工程，差啲刹唔切车添。 有冇搞错啊你？就算冇听过尹光 rap 啊，叫你小心道路工程，都应该要听香港电台嘅交通消息啦。除咗可以知道边度塞车，边度有工程封路，仲有好多道路安全嘅资讯噶。喺道路工程附近都会有指示牌，等你及早预备减速慢仔，就唔使搞到咁牙烟啦。 听众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皮窝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量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Sunday. 早晨，星期天早上时间来到6: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第二、第五同埋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早晨啊，我是你今朝早的节目主持人林慧 Barbie 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像我哋呢个节目咁样，开展一个美丽的星期天啦。既然是星期日，可能很多人就有计划外出的打算了。跟大家讲下今日本港地区的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多云，初时能见度较低，日间部分时间是天色明朗的。最高气温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间中是吹强风的。晚上就显著会转凉了，气温降到最低大概19度。而展望明日早上都是较为清凉的。本周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就会回升了，所以大家就注意了。如果有些朋友可能之前已经很快手地将自己的冬天的厚衣物全部收埋了，可能都要留一件不要太薄，或者不要只是得短袖衫，因为可能夜晚就降到19度，听朝早上上班上学或者外出的时候都会凉凉地，尤其是一些神韵的老友记都要注意住保暖，千祈不要冷亲。现时星期六的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83%。每次听到这首歌一开始的时候，包户包户是整嘢食呢？哦，不过可能是将心比心，将心包住一个心。拣你一首比较轻松啲嘅作品，希望如果你都系有少少喐动嘅话咧。 都市人多折腾，突然原因已就是前任，其实是少个人，整个人亦清心。多个人少个人，如练习无数段的好憾，越想爱，总发觉寂寞的人叫有心人。找个人多费神，为何浪漫交寂寞无憾，其实是分秒神，找与寻又在等。当我能一个人如独自望我地出了神，在纷扰的世界玩活的人有较好分。从前是自由地光烈已梦寐，找得到你总问望自己，然后是多少的理想演出戏，跳上爱的距离，原来是单身的你已伴跟我同房里喘气，要生要死，日积也是约你，孤单却有你。生也曾一个人，独来又独往亦是缘分，其实是一个人的旅行别挂心。死也曾一个人，明白是来去未需过问，欲心真爱远近，只在的人看透灰暗。 包户啦！头先系想讲，如果咧想喐喐手喐喐脚咧，呢啲轻松嘅节奏咧，应该都几配合嘅。 我哋拣嚟呢一首嚟自 Yellow 野佬嘅新歌，唔知道有冇心跳加速嘅感觉啦？喜欢上一个人。当然啦，呢一首亦都系节奏强劲，直情砰砰声。 仍多么的想敬重你吧，然而一本通书你没有放下，咸丰的标准已落伍吧，潮流能指疮疤。为何要叫你风格练提琴，还按你伟大指引学俄文，抱歉我决定不知任何人，你被权无位强赠，含我两脚都可以飞行，谁话稀罕大师班好得很，不过他非必需品，我有天生的金粉，不要哭得这么紧。水水汹涌，背后要浪，进化难道有我？从前要跳舞，先上万鱼塘，谁该要创造新舞佛流淌？算我已带着新衣大逃亡，无人能拦止渴望，而我却太喜欢我疯狂，旁人一左更高浪。但呢班的班房，探过拘谨的黑房，叫我假装过失糖，甜要汤一粒根糖。 的时候就觉得哇，佢个 bass 真系好震撼啊！就好似人的嗰个内心鼓动的节奏一样，应该同佢嗰团火、佢嘅热诚一样啊！睇完佢嘅 MV 之后咧，除咗觉得只舞好好睇之外，更加明白咩叫做今天的我打倒昨日的我。希望佢继续加油啦！来自姜涛的 Masterclass， 希望他真的可以突破重重的障碍，越来越可以挑战他的开始，也可以有更加多的新尝试。说明了说希望今早大家可以精神一点嘛，送杯咖啡你喝下。不过这杯咖啡很有趣，有些 fusion 的，叫做香片咖啡，它是红卓立。 最初是陪伴我慢跑，但终于陪着你去买衫。我穿着红白间睡衣，你讨厌，然后全认掉了。说好了零下都不急，但终于陪着你去扎火。我不再懂如何来迎合你，黑咖啡的苦涩其实我最喜欢，无奈你喝香片陪 着你可千遍，相爱不懂相处，难道自我欺骗？永远没有主见，方可称得上体贴。红日与蓝天，却跟你遥望长夜月照，看一出沉闷爱情片。你哭了，无奈我沉睡了，我只听蓝调爵士曲，但偏偏陪着你听无味的歌。若正犯在两极，黑咖啡的苦涩，其实我最中意。无奈你喝香片，陪着你喝千片。唉，相爱不懂相处，那道自我欺骗。永远没有主见，方可称得上体贴。难道自我欺骗？永远没有主见，方可称得上体贴。黑咖啡的苦涩，其实我最中意。在像你喝香片，难受到我想笑。相爱不懂相处，难道自我欺骗？永远没有主见，方可称得上体贴。 电话号码1872388，如果你都有任何点唱又或者是有啲想讲嘅说话嘅话咧，不妨透过我哋今朝早香港电台嘅 Beautiful Sunday 大气电波咧，可以同我林慧一齐分享一下嘅1872388，有啲乜嘢咧想讲嘅话咧，记得快啲打电话嚟啦。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如情随梦去你不要计。心当是艺，当光阴已渐逝，方知它珍贵。你已有衣归，负了你错爱，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 有冇啲开心事令到你谂起喺心底都想打电话嚟咧？电话号码1872388，今朝早欢迎你可以点唱，同我哋一齐分享，透过大气电波散播你嘅快乐啊！ 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我恋爱真谛，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如情随梦去你不要计。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山方是艺、啊、当光阴已渐逝方知它珍贵你已有依归负了你错爱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 哥哥张国荣 Monica， 希望你咧都可以咧亲口可以讲一声多谢俾佢嘅朋友咧，可以打电话嚟。有啲朋友咧总系会陪伴喺你身边嘅，打个电话嚟啦，一八七二三八八，讲下多谢又好，讲下关心，嘘寒问暖都得噶。 话我多失意，话我心满空虚。很多次，但我心若失意，只想你知，开解我，令我可以获得你心 ，somebody。 在人生里面呢，总会有一啲咁嘅人呢，就係经常喺你身边支持住你，陪住你一起嘅。唔知道你身边有冇啦，不过呢，无论如何，如果你今朝早有点唱呢，或者有啲係你好想多谢嘅家人啦、朋友，又或者係呢，可能因为疫情嘅关系呢，未能够庆祝啊，或者未能够好似往常咁样呢，时时聚会同见面嘅人呢，都可以打电话嚟嘅。1872388, 咁今朝早呢 ,Beautiful Sunday 呢，阵间稍后啦，6:30之后呢，我哋就会听下大家嘅电话。希望呢透过分享亦都将大家嘅啲快乐啦，生活嘅一啲小确幸呢，可以分享到俾听緊我哋收音机香港电台嘅朋友。有时就係咁㗎啦，一个星期嘅开始如果係愉快嘅话呢，相信你全个星期呢都会有好多满足同埋好多正能量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欧洲部分城市周末有示威，不满政府的抗疫政策。在芬兰，警方估计有大约400名没戴口罩的人聚集在首都赫尔辛基，抗议当局的封锁措施。據報其他芬蘭城市亦都有零星集會。在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超過1000名反對接種疫苗的人上街，大部分人沒有戴口罩。德國有民眾上街抗議當局的抗疫封鎖措施過嚴。在中部城市卡塞爾，超過20000人示威，部分示威者和反對示威活動的人衝突。几千人不理会法庭颁布的禁令，在市中心游行。大部分人没有遵守当局的防疫规定，包括口罩令等。警方开水炮试图驱散示威者，又出动直升机协助控制人群的行动。警方说有人被捕，但是没有透露数字。英国单日新增超过5500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伦敦周末有示威，反对抗疫封锁措施。警方说相信有数以千计民众上街，远多于原先预计的1000人。不过警方强调会在示威权利和公共卫生需要之间取得平衡。美国据报将会实施由非牟利组织营运的计划，将等候办理移民手续的非法越境人士安置在酒店。有关计划被视为总统拜登上台之后美国移民政策的重要转向。以往在非法越境时被捕的家庭会被安置在牟利的私营拘留设施，但这些设施的环境受到民主党和健康专家批评。拜登今年1月颁布行政命令，指示当局不再和有关私营拘留设施续约。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有非牟利组织计划在德州和亚利桑那州共7间不同品牌的酒店，为非法越境时被捕和被界定为弱势的家庭提供达到1400张床位。组织形容有关安排是家庭接待处。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能见度较低，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晚上显著转凉，气温降至最低大约19度。展望听日早上较凉，今个礼拜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而家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家有爱宠训犬学堂。 点解我哋成日都想教我哋嘅狗狗适应陌生嘅环境呢？ 当你令到狗狗享受去街，咁你先真正感受到养狗嘅乐趣。 想知道个办法系点，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下昼1点到2点， 阿 Lu 家有爱宠， 有训犬师 Connie 教你狗狗点做狗公关。 师培私家星期天。 今集的嘉宾咧，佢嘅职业咧非常之特别嘅，咁佢而家咧就喺一间嘅数据公司做紧研究助理，有嚟自印尼嘅 Ivani。 Hello， salam kenal， nama saya Ivani， saya asalnya dari Tangerang， Indonesia， dan tahun ini adalah tahun kelima saya di Hong Kong。Saya baru saja tahun lalu lulus dari CTU dan saat ini sedang bekerja sebagai research associate di salah satu alternative data firm di Hong Kong。 咁佢话咧，佢系嚟自印尼嘅坦格朗啊，今年咧就第五年喺香港噶啦，咁上年咧就啱啱喺香港城市大学毕业，而家咧就做紧研究助理。研究助理呢一个职业好似好特别、哦，平时做咩噶 ？Jadi sebagai research associate di alternative data firm, kerjaan saya sehari-hari itu menganalisa data. Jadi kita punya banyak data-data dari berbagai sumber buat gimana performa suatu company. Jadi sebagai research associate saya harus ngerti apa saja data-data yang kita cover, gunanya apa saja, dan gimana caranya kita bikin data ini jadi informasi yang berguna untuk klien dan estimasi gimana kira-kira performa perusahaan A misalnya di quarter ini atau di bulan ini。 佢话佢每日咧都要分析好多唔同嘅数据，了解同埋运用唔同来源嘅数据，对于某公司作出佢嘅业务评估，或者系点样用数据可以帮到佢嘅客人咧？话相信咧呢一份嘅职业咧，应该对数字系好有要求嘅、哦。我就觉得好难啦、啊，你又觉得如何啊 ？Awalnya pasti lumayan susah ya, karena saya harus ngerti berbagai macam data dari berbagai sumber, jadi harus ngerti tiap data point itu apa kekurangannya, apa kelebihan。Gimana cara interpretasinya, terus apa aja yang harus diteliti tentang data itu, gimana caranya nge-spot error dan gimana caranya nge-spot inflection points. Dan awal-awalnya karena ada begitu banyak data yang saya harus kerjain, lumayan susah juga dan lumayan overwhelming juga. Tapi seiring berjalannya waktu, mulai have fun dengan semua kesulitan-kesulitannya, dengan semua deadline-deadline-nya juga. Dan karena ini salah satu yang selalu saya tengah kerjain setelah lulus,jadi menurut saya sangat menarik dan sangat memuaskan juga。 他说最初呢当然觉得很困难，因为呢要了解不同的数据，从而分析他的优缺点，又要想想这些数据可以研究什么呢，怎样可以发现到他的错误呢。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呢，现在已经习惯了，还可以在困难和截止日期当中发现到乐趣，因为呢其实这份工作是他毕业之后一直很想做的事情，所以他觉得非常有趣。最后啦，知道呢份工系你第一份工嚟嘅、哦，觉得如何呢？ Jadi ini emang pekerjaan pertama saya. Terus sebagai research associate, office culture saya cukup flexible dan saya sangat-sangat menghargai seberapa fleksibelnya mereka ke staff, terutama di saat COVID ini kita bisa work from home walaupun termasuk salah satu anggota yang baru. Terus juga karena research associate harus banyak yang namanya brainstorming idea. Terus atasan-atasan saya juga sangat terbuka.ke saya buat saling kamu punya opini apa, punya ide apa, terus juga buat saling exchange feedback, dan itu sangat-sangat membantu saya pribadi buat makin banyak belajar dan makin banyak berkembang。 他说他的公司呢给到很大的弹性，他们疫情底下呢就算他是新的员工也都可以在家工作，还有上司呢又很愿意听大家的意见，因为他们做研究其实是很需要集思广益的，大家互相交流意见和想法，很帮助到他的学习同埋个人发展。嗯，找到好的工作同埋好的同事同上司咧，绝对是一件值得感恩的事啊！今集多谢晒 Ivani 的分享，咁下一集咧，不如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喺香港的生活啦。今集多谢晒 Ivani，thank you。

冇啊！我成日听，我哋成日听你电台嘅，下昼中午都系，因为而家时候最安静啦，系咪？冇几人，你嗰边时间啊嘛，咁我就啱啱好啊，中午下午系，我你点过俾我太太唱歌，咁啊，所以我想点一首咧，系黎明嘅《送你一晚的雪花》， 系 呢首歌，应该系佢好中意嘅， 系。咁点解突然之间要点唱呢？梗係有啲因由嘅。 我结婚25年㗎喇，係。 係。 结得婚25年但係未送嗰首歌俾佢。 嗯嗯嗯。 我諗呢首歌佢应该好鍾意啦。 有冇试过唱歌俾佢听呢？除咗话点唱 之外。有啊，我唱得唔好听㗎。 係咩？唔係应该喺佢心目中你係最好听喎，係咪呀应该。 嗯，希望係啦。 係咪 呀。我哋都鍾意卡拉 OK， 但係呀未即係话专登特别唱。 係。有冇话咧喺嗰边有啲咩活动咧？即系疫情底下会唔会都有好多影响啊？受到 哇呢边有影响，但系啱啱我哋去完旅游翻嚟，呢边啲人比较唔系咁注重啦。 嗯， 就系啊戴 mask 嘅唔系好普遍， 系 咪？我哋呢边系普遍嘅系啊支持啊 Donald Trump 嘅，所以啊疫情嚟讲佢哋都冇咩在意， 就系唔戴口罩啊支持佢。 系啊，系冇办法嘅。咁樣純做，咪自己做好自己嘅工作就係。 係啊，係啊，啱唔啱？我都有啲朋友喺美國，都係同你嘅講嘅嘢差唔多啦。不過希望即係疫情持續咗咁耐，好一段時間嘅時候，即係只能夠希望越嚟越多人有呢個意識去保護自己咯。因為保護自己嘅同時，其實都保護緊其他人噶嘛。 係啦，係啦，保護家人，保護大家，係咪？ 啱啊，啱。 但係你只能夠做好自己應該做嘅。咁我自己出去啊，戴 mask， 係咪都？distance 咧，即係 social distance 自己搞掂， 係 咪人哋點嘅事，佢哋係咪最注重疫苗啊？咁再接種疫苗啊，輪到我啦，咁我去接種，冇辦法啦，係咪做好自己嘅咁係 protect myself 得嘅， 係咯，啱，好啦，咁你太太叫咩名啊？ 阿你叫 Cindy， 唔該。 Cindy， 好啦，咁就將呢首歌送俾阿 Ben 同埋 Cindy 啦。希望你哋繼續恩恩愛愛，同埋最緊要今年都係平平安安，身體健康。 係啦，最緊要。 好啦，多謝你電話啊。 多謝。 好，拜拜。 拜拜，謝謝。 送上呢一首嚟自黎明嘅《送你一晚的雪花》。好啦，我哋继续听下电话咯。下一个电话咧有阿 Mac 嘅，早晨啊 Mac。 好，早晨。 你好啊。 你好啊。 好精神啊，听你把声。 系啊，朝头早空气好啲，早啲起身嘛。 嗯，系咪都习惯早起噶 Mac？ 系啊，都习惯，因为我觉得就个空气好啲咧，即系每朝吸咗新鲜空气咧，翻工个人都醒神啲咯。 嗯啱啊。咁但系今日使唔使翻工啊？星期日？ 今日唔使， 终于可以唞翻日啦。但系系咪都系自然醒，都系咁早咧？嗰个生理时钟 慣咗，同埋咧就係早睡早起咧，身體好，尤其是而家疫情，大家一定要好好保重身體咯。 嗯，啱啊，其實咧時時都可以精神爽利咧，朝頭早起身呢個時間咧，頭腦都特別清醒嘅、哦。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啊，所以我都好贊成你講呢個嘅方法，就係、是、早睡早起 ，keep 住嗰個起身時間，習慣咗就習慣。好啦，咁啊，點解打電話嚟啊？咩今朝？ 哦，其實咧好多點唱，不過咧其中我想特別點俾咧，因為疫情關係咧，一路都喺澳洲嘅朋友叫 Maria 胡欣琪，咁、咧就知道佢都好勇敢，因為咧其實即係佢喺一個新另一個國家，咁佢要自己即係生活上好多嘅安排，咁因為我哋都係聖堂嘅朋友，咁我希望咧即係佢繼續即係有天主嘅保佑啦，同埋佢自己繼續努力啦，咁所以特別打上嚟，咁同埋想點唱埋俾我聖堂其他嘅朋友，例如阿 Joyce 啊。永恩啊 ，Claire 啊 ，Dennis 啊，陈志恒啊，咁咧，希望大家健健康康，身心灵平安咯。 嗯，啱啊！疫情期间我而家觉得越嚟越有嗰种一个都不能少嘅精神，即系啊，到底大家喺呢一个抗疫嘅时候就算疲劳又好啦，或者觉得好似好耐冇出过街都好啦，都好彩身边有一班人，好似你哋咁样啦，会即系互通消息啊，会去沟通一下，揾一啲其他嘅渠道， 一定要保持联络啊。 啱啊，喺呢个联络其实都可以帮到大家打打气噶，因为有时真系好闷噶嘛，嗬，即系屈得太耐啊，或者系好多活动都未能够如常嘅时候，咁但系好彩就系好多人一齐同行咯。 系，仲有啊，系啊，我以前都系香港电台嘅同事嚟嘅，所以我都希望特别呢度咧点唱俾所有香港电台台前幕后嘅同事，都希望大家身心灵平安，继续加油。 多谢多谢阿 Mac， 咁希望你都继续加油啦。 好 啦，多谢晒你电话 Mac。 好，多谢， 拜拜。真系开心，即系有时咧有啲缘分嘅就系咁啦，即系有啲旧同事打电话嚟，虽然我唔识得阿 Mac 本身，但系咧都有一种莫名嘅亲切感，好得意啊！我嚟听一听下一个电话先。早晨， 早晨， 姚女士，早晨， 早晨啊， 系啊，点解打电话嚟嘅？ 系。 是啊，点解打嚟嘅？好细声啊！你个电话好似讲紧秘密咁啊！可能要转翻啲装置啊，而家啲系讲几个嘢试下先。我哋而家 吓乜嘢？ 你点解打电话嚟点唱啊？袁女士， 我想祝两个人生日快乐。 系边两个啊？ 一个系我爸爸，佢今年96岁。 系咁，另外咧， 另外一位咧就49岁嘅喺荷兰嘅，系一位外国人。 有冇名噶？ 佢叫 Andrew。 Andrew 咁点解突然之间会有呢个冲动想打电话嚟点唱嘅？ 因为佢哋唔可以庆祝生日啊，两个都唔可以啊。 哦，就系、是、因为疫情啦，系咪咧？ 系啊，两个都冇办法邀请啲朋友嚟同佢哋庆祝生日啊，所以就祝佢哋生日快乐 啦。好啦，咁啊，将你呢一个嘅生日嘅祝福咧送俾佢哋啦，希望咧佢哋都可以健健康康啦。今年虽然唔能够庆祝生日，真系，但系希望来年咧都会再有唔同嘅机会可以庆祝。最紧要咧就系今年咧大家都平安，咁所以咧下一年咧就可以再有唔同嘅方式去庆祝咯。今年只能够可能透过啲视像嘅平台或者喺啲交友平台嗰度庆祝住先啦吓。好啦，多谢晒你的电话，姚小姐。咁我哋跟住咧听下一通电话咯。早晨，郭太是不是啊？早晨，喂， 早晨， 是啊，点解打电话嚟啊？郭太， 啊，是啊，是啊， 是啊，点啊？系咪有？系啊，早晨啊，系咪有点唱啊？郭太， 是啊，是啊， 系点俾边个啊？ 林小姐啊， 是啊，唔好客气啦，叫我林慧啦。 你是林小姐嘛？ 是啊，都是。 靓女啊，你系靓女， 靓就唔敢当啦，即系你影过嚟啫。点啊？点解打电话嚟啊？郭太， 啊，冇啊，系咁嘅。 吓，点啊？ 3月22号咧，系我细仔生日啊。 系， 所以我想点首歌俾佢听。 系，想点咩歌俾佢听咧？ 吓， 想点只咩歌俾细仔听啊？ 我想点《光辉岁月》啊。 哦，我阵间帮你揾下，睇下揾唔揾到先啊。 如果找到就播啦，如果找不到就播另外一首啊。 好啊好啊，喂，你讲下先，你细仔叫咩名啊？ 我细仔啊，叫郭伟华。 吓，郭伟华，佢听唔听住个收音机噶？ 佢啊，佢瞓咗觉啊。 咁你打算点样话俾佢知你送咗只歌俾佢啊？ 佢识噶啦，佢上网会睇到噶啦。 咁佢都要知先得噶，系咪啊？你 知噶啦， 佢知噶啦，哦，咁心领神会嘅。 哈哈 好啊， 都醒目噶， 哦，咁我都估佢会好醒目嘅。咁仲有冇特别说话想同佢讲啊？ 有啊。 吓、啊，你讲啊咁。 我想佢快啲揾个女朋友啊！ 哇，這个好犀利啊！打电话嚟点唱，原来最大嘅目的系想佢快啲揾个女朋友嘅。 系啊，系啊。 嗯，咁你有冇当面同佢讲啊？ 因为佢都已经30几岁噶啦。 三十几岁好后生啫，而家系咪先男仔？ 哎呀，唔系后生噶啦。 你好心急啫嘛？ 识翻个女仔，拍下拖咁样嘛。 啊，之前有冇带过女朋友翻嚟见你噶？ 之前冇喎。 冇啊？哦，即系从来都冇带过啊？ 冇啊。 好神秘喎，咁系咪啊？即系之前都冇乜话。 神秘咯。 嗯。 佢好有神秘感啊。 咁你有冇知道佢出边成日有拍拖啊？只系唔带翻嚟啫。 佢有时同啲 friend 食饭，我唔知佢同咩 friend 啊。 哦，咁可能即系出边密运紧咧，中意人世界多啲系咪啊？可能系咁咯。 又唔似喎。 又唔似啊？ 又唔似喎。 咁你可能唔知啫。系啊，成日打机啊，咁啊，会唔会系打机识咗女朋友，所以要喺打机嗰度见啊？有啲系咁噶，而家 唔知佢、啊，我谂就唔会啦。 系啊，唔紧要啦，我哋唔好估啦。我希望咧，佢听到你讲呢一番说话咧，应该就听到噶啦。咁啊，乖乖地啦，快啲带个女朋友翻去等妈咪睇下啦，检视下啦，好唔好啊？ 系啦， 系啦，一边咁话啦， 因为佢阿哥啊，佢家姐都已经结咗婚啦。 哦，嘿，有时缘分嘅嘢好难讲嘅，即系迟到早到，最紧要有到就得噶啦。 咁啊系啊，咁啊系。 系咯，唔使太心急嘅。总之咧，希望佢哋咧，即系年轻人嘅世界其实好年轻嘅啫。而家30几岁，我觉得仲有大把日子啦，大把选择啦， 都唔系大把噶。 你唔好咁心急啦， 时光匆匆啊嘛，时光匆匆转眼即逝啊嘛。 咁都系，咁啊都唔紧要啦，有时啲嘢随缘啦。咁啊，不过叫佢加油啦，好冇？希望佢听日生日嘅时候咧，都可以开开心心，或者听日就俾个惊喜你咧。 希望啊， 系嘛，谂起都开心。郭太话：好啦，多谢晒你电话，郭太，我哋下次再倾过咯。 啊、好、啊， 好，拜拜，唔客气，拜拜。好啦，我哋赶紧要接呢一个时段最后一通电话啦。早晨， 喂， 喂，系啊，你啊，点称呼 你 啊？你 好啊，你好啊， 你好啊，点啊？你叫咩名啊？ 敏太， 敏太，系 啊，你好，好紧张。 唔使紧张，我哋呢度好放松嘅，倾偈嘅啫。 我平时听咧，听啲人讲，我真系我打咗好多次唔敢打。 吓、啊，点解咧？ 好惊。 哦，唔使惊，真系我哋倾偈嘅啫，隔住个电话线咧、哎，我真系 早晨啊，林小姐，唔系啊，唔好叫林小姐， 哎呀，唔好客气， 因为我3月好多人生日， 咁、啊、你讲啦，我哋争取时间， 哎好，嗱，3月31就系我自己，3月补足嘅就我个仔， 系， 跟住我个女就4月2号嘅，3月14。3月16就是我姑仔的。 我做多 差不多。3月4号呢我的姨孙我的姨孙。跟住呢 ,3 月15呢就是我同我先生40结咗婚42周年。 哇真是犀利啊。 唉。 就在42年里面发觉我家族越来越膨胀是吗越来越多。 哎呀、啊、我的仔女未结婚。 哎呀。 又是先头那个太太这样 咯。又是很心急的是吗 哎急都冇用。 係啦我都觉得係急都冇用缘分未到啫。有时呢一度好难讲啊拍咗拖可能半年一年结婚然之后第二年已经生个孙俾你凑㗎啦。到时你就好唔得闲㗎啦。 我 就 算唔掂㗎啦我都长者嚟 嘅。你都好精靈 ,ok 嘅。 唔係啊长者嚟㗎啦我哋已经係。所以唉不过今日唔知解喎突然之间鼓起勇气。打电话俾你 系咯嗱，所以鼓起勇气就会成功啦。呢、這个世界就证明。 但平时嗰啲我有听第五台，我听唔得噶，打唔到噶。 大家要努力啲，努力啲，通常就打到啦。你见我哋今朝早尽量都执下好多好多电话，好多电话执晒喺度。 好开心啊！听到嗰个哥哥仔，哎呀，我话俾佢听，我好紧张。 唉，唔使紧张，我哋而家倾完啦，放松晒。咁啊，希望你哋咧个个咧三月之星咧都开开心心，生日快乐啦！多谢你， 多谢晒你， 拜拜， 多谢晒，拜拜。 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时间嚟到早上嘅7: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Beautiful Sunday。咁啊，踏入第二小时咧，除咗直播室入边咧有林慧 Barbie 之外咧，亦都有格先生。Selamat pagi 格先生 ，Selamat pagi 格 Barbie。 Selamat pagi Hong Kong，Selamat pagi teman teman。 嗯，当然啦，一定要同大家讲一声早晨 ，Selamat pagi 嘅 ，Selamat pagi。 头先咧，咪后咧就同阿格先生讲开一啲歌曲啦。嗱，之前咧我都有谂过嘅，到底而家印尼姐姐咧仲中唔中意咧去追捧？一啲歌星咧，特別咧唔係話淨係印尼，係可能係香港啦。嗱，因為咧呢一年咧，其實以前咧可以嚟香港搞 show 嘅印尼 artist 咧都嚟唔到啦，因為疫情嘅關係啦。咁亦都有好多活動咧，可能以前真係比較多啲嘅，嗰啲咩粉絲見面會啊、握手會啊、小型演唱會啊， 呢排幾乎冇曬， 都唔使諗啦，你係咪先？嗱，本地咧都開始有翻啲嘅，即係有啲 show 可以搞翻啦，亦都會籌備搞啲。咁喺呢个情况底下，到底呢一年里边咧，印尼姐姐会唔会即系，可能发展一啲新嘅兴趣，追住啲新嘅偶像？但系呢个选择咧，可能比较多咧，就系本地嘅一啲歌星啊，或者系演员啊，因为冇乜得嚟香港啊嘛，咁只能够可能嗰个市场就变咗系，开电视睇到嘅，或者上网短片睇到嘅，甚至乎系有啲咧而家咪好中意宣传嘅，譬如某啲公司咧会买咗一啲社交平台嘅广告栏位咧，咁可能姐姐咧用嗰个嘅社交平台嘅时候咧。就会弹嗰啲嘅 MV 短片出嚟啦，又或者有啲广告系有张譬如靓仔相嘅，咁我就会 click 落去睇下，咁样即系会唔会系咁咧？咁要问下格先生啦，真系。 格格系香港嗰啲，你咪睇笑佢哋啊！真系好 update 噶，有啲真系跟咧追星咧，佢哋系唔系净系追印尼嗰啲噶，系 international 嗰啲，佢哋分分钟系一个韩国嘅 army 啦，有机会啦。佢哋有啲系跟埋啲美加嗰啲啊，日本就好似比较少啲，香港嗰啲都有嘅。因为之前以前咧，我见到咧有啲佢哋识嗰啲 artist 仲多过我噶，有啲系话格先生你唔识佢咩嗰只咧？佢一做。我一早就知噶啦，佢话我一早就知噶啦，假嗰只咧。 我想问下格先生咧，你喺香港嘅生活系点样？因为嗱，点解我突然之间咁样讲咧？喺边一方面嘅生活咧，就系追星或者系追贴呢一个娱乐圈消息嘅生活系点样 嘅？格咧，譬如我个人咧系不嬲都唔追星嘅，系同埋我系分得好清楚嘅。讲我中意呢个星系呢一套戏嘅角色咧，我就系中意佢个嗰个角色。佢如果转咗第二个角色，系另外一回事。我会好 objective 咁样做个 好嚴格嘅一個人嚟嘅，咁就冇話特別係好迷邊一個嘅，但係我都略略會留意，因為我中意睇新嘢㗎。如果係有新嘢啊、新人啊、新歌啊嗰啲咧，我係中意知道嘅。咁起碼都人哋傾偈嘅時候，你都會知道發生咩事啦。格 Barry 唔係好似俾嗰個格格穿呢一個格先生，你唔知咩？喺香港已經好耐㗎咯喎，嗰啲咧我就咁樣你介紹俾我聽啦，我就會叫佢。 你唔需要觉得自己系落后嘅，因为咧喺我觉得，应该我身边冇乜人会好落后嘅情况底下咧，我上个星期发现咗一个都几轰动嘅消息嘅。嗱，话说咧，即系我自己都有做一个音乐节目噶嘛，喺即系星期三至五晚嘅深宵嘅一点到两点咁样啦，叫音乐说啦。咁我都经常咧会即系将啲新歌咧摆落去播放啦。咁我亦都经常咧翻到屋企嘅时候咧，我都会听一下即系自己嗰啲节目啦。咁有时咧，即系半夜三更，即系咧，都会即系听下唔同嘅歌啊，咁样啦。咁跟住咧，我有一次咧就同我个屋企人讲，即系我个枕边人讲啦。我就话啊，呢个系咩歌咩歌，咩 artist 咩 artist 咁。咁我就预咗咧，佢就唔系好留意嘅。咁我觉得 OK 啦，即系可能你最新嗰啲你唔识啦。咁但系经过呢个嘅时间嘅洗礼咧，我相信佢近呢几年嘅一啲譬如我有提及过嘅歌星啦，或者佢哋嘅歌咧，佢都会听下嘅。即系你知而家好方便噶嘛，手机你只需要买一个 apps 咧，其实你基本上咩歌都可以听得到噶啦。咁好啦。我谁不知咧，上个星期咧就无意中咧，屋企打开咗个电视机，咁个电视机咧就系一咁啱先一开嗰一幕咧，就系一啲嘅筹款慈善节目咁样啦。咁某个筹款慈善节目咧就叫做首次就邀请咗好多唔同嘅公司嘅歌手上去唱歌。好啦，咁我都觉得不以为然啦，我咪喺度听啦，系咪先？咁听下听下嘅时候咧，咁啊突然之间就轮到一啲嘅歌手出场咯，咁。咁我个枕边人咧就好惊喜咁样呼叫啊，阿总理夫人咧， 梗系应该捐咗钱咧，所以而家唱歌。跟住我抬头一望，佢所讲嘅总理夫人系都几红嘅一个歌星嚟嘅，咁样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原来即系而家咧，好似我呢个年纪嘅人啊，都系有好多都系唔留意而家乐坛嘅发展嘅。你莫讲话，即系到底你系咪跟得好贴啊？甚至乎系原来我发觉我对佢嘅分途咧，只系在于分途佢嘅耳朵咯。即系佢，我谂佢一路唔开声咧，佢都唔认得佢把声，甚至乎未听我只歌，即系佢唔认得佢个样啊。咁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而家可能真系咧嗰个嘅潮流变咗啦。原来去到我呢一个年纪，即系如果唔系好似我哋呢一行咧，成日接触住啲新歌咧，可能大家听歌或者听新歌，或者甚至乎认识一个新嘅人咧，嗰个嘅消化程度同埋时间咧，真系好长咯。即系讲紧上个礼拜，我见到佢认错嗰啲人咧，其实都唔系新人嚟噶啦，但系咧原来即系都会唔识噶咯。所以我唔觉得好出奇咯，反而可能印尼姐姐仲熟喎。 系噶，同埋睇翻啦，阿印尼姐姐系同边一啲人一齐玩啊，同埋睇咩电视台，同埋有冇啲屋企咧分钟系有读中学嘅嘛？之间个仔女咧，咔咔咔咔有呢个啊，哇呢、這个正啊呢、這个，佢一定系劲过我哋，贴过我哋好多的、 哦。你讲起呢样嘢咧，因为咧我个女嘅嗰间学校咧，都几多系即系娱乐圈嘅人嘅子女读噶嘛，咁咧格格咧有时都会帮手去接放学或者送小朋友出去啦，或者帮手去排队啊咁样啦。跟住咧，佢突然之间上个星期发现咗咧，成日排佢隔篱嗰个人咧，原来系一个佢自己都几多睇到嘅一个演员啦。跟住佢就好 surprise 咯，系啊，原来系咁样啊。咁跟住就讲俾我听，哇，原来成日都有留意到有啲好突出嘅家长，你先即系通常会特别靓啲啊，或者特别可能个身形靓啲啊咁样 咯。真人通常都系靓过上镜噶嘛。 系啊，我都觉得系啊，所以咧就可能有啲格格咧都会有，好似我头先讲我格格嘅嗰个嘅心态。同埋个生活就系，原来时时咧身边都见到咁多咁近距离嘅，我哋叫明星啦吓，咁啊，所以就觉得都几得意呢个感觉，唔知道会唔会咧，格格喺呢一方面嘅认识咧会强啲。不过咧，今朝早咧好笑嘅，同阿格先生讲起广东歌咧，原来印尼人咧有一个优势噶，如果你想打入呢个印尼姐姐嘅市场咧，你必须要咧符合两个条件嘅。首先 你摆我入去，我都系印尼姐姐，是是是我姐姐系印尼嗰啲吓，咁系要一样嘢讲啊， 搞到系第一样嘢系个歌名要点啊，格先生？ 英文啦，唔该。 咁个中嗰、那个咩人名要点啊？ 最好咧系短，同埋都系英文啦，唔该、我容易记得你。一讲你个名咧，一讲你个歌名啊，我唔会唔记得咯。 哦，近来符合呢两个要求嘅，你知唔知我会播咩歌俾你听？ 我知知地啦， 系咩？你试下讲嚟听下，睇下你估唔估得中 ？Fat Boy 嘅 Lady Killer， 好嘢、哦。 素颜的堆满身边，转眼间反抗的一秒触电，有种冲动入夜变上脸，出手准成越练越熟练。打我一跌尖叫声响起不出偏差，越没预备越害怕，接招一刻倒下，便妄想一分高下。And you know who I am, I'm a killer。Baby girl 被得袭自动中枪。滴着汗，热力爆破冷场，追击枪般锁上你软弱。You can call me that, I'm a lady killer. You can call me that, you can call me that, killer. You can call me that, I'm a lady killer. You can call me that, you can call me that, killer. You can call me that, I'm a lady killer. Go line beneath Bobby Dar, hypnotize you just like Biggie Small.两眼擦过似向我扑火，计算再秒杀你那心房，不放别人内在隐藏。You know, I know, 你需要松绑。 You're my god, yes, I like the way you fly. Baby, you can hold me tight. 金冠张开倒下，洞察招式比高下。Say what? I'm a winner. Baby girl, 被得袭自动中枪，滴着汗，热力爆。 You can call me that, I'm a 你不必爱上，露出心坎只会重伤，如能承受的总可激战一场，假使喜欢一晚的气喘，不要给我一世的眷恋，亦不要恋上很角色，只很尽卖自尊。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真系俾你估中啊 ！Fat Boy 嘅 Lady Killer， 格先生喺度扮佢个 Killer 咁样唱歌，哇！原来真系有个咁嘅优势嘅。 当然啦， 即系改啲英文名就 OK 啊。 或者系如果系你要改中文名都好咧，唔该个 title 冇太长。 哦，即系唔可以系嗰啲咩好长乜乜乜乜乜乜乜咁样就唔得啦，只能够好短啫。 系啦， 我挑战下你嘅极限先，下次我试下介绍啲长嘅名嘅歌俾你听，睇下你记唔记得先。 你教我。啲四字成语我都唔记得啦，四字词语系咪？ 词语或者成语啦， 我都要抽低，然后再睇又再睇啦。有限噶， 所以即系有时咧，同印尼姐姐嘅对话咧，你唔好以为你讲一次嗱，虽然可能大部分印尼姐姐咧基本沟通系冇问题嘅，但如果你要佢记低你一个譬如平均语速系好似我哋头先讲得咁快啦，而你又只系即系讲咗一次又冇重复嘅话咧，其实都系几有难度嘅。你试下你教咗人哋一个语言系你完全冇学过嘅，咁就算你可能系识讲佢啲最基本嘅日常需要啦，但系你再去学一句新嘅时候，通常你都会要求对方，你可唔可以讲慢啲，或者你可唔可以讲多次，可唔可以慢慢逐个音教我咧？咁所以尤其是佢未必第一次就听到个意思嘅时候咧，未必会听得到嗰个句子其实你系讲紧乜嘢咯。 同埋咧，你如果系真系死背或者死记咧，系比较难嘅，所以我就中意格 Barbie 个方法。格 Barbie 好smart 嘅，你系会用咧系略大啲意思咧系去记咗嗰个意思嘅。你记唔记得你唱过一首印尼歌 啊？你又想讲炸冬菇啊？ 系啦，你就好醒目，即系炸冬菇，即系炸冬菇，即系我嘅心脏啦。咁就因为如果系你唔系去嗰度拎去炸冬菇咧，你点记得咧？好难噶，突然间炸冬菇。嗯，系咯，你一讲炸冬菇咧，就真系你认识都会记得呢句咯。 但我都唔知道，即系有时唱歌可能反而仲好啲嘅，因为你可以避咗嗰啲轻重音咧，即系你会唱到个音出嚟咧，你就可以避咗一啲 stress 位咧，一定要系咁样读先自然嘅。 系 咁啊，呃到下人啦。但如果你真系就咁讲咧，我觉得要去认识嗰个语言嘅语感咧，同埋你要好似嗰个讲嘅情绪咧，都几难。 咁都系嘅，因为你如果话系印尼文冇音调咧，系嘅，佢唔会改嗰个字个意思嘅。但是如果你用翻广东音去读印尼文咧，系真系好奇怪嘅。因为屋企都系有一个人咧，系系个印尼文系咁样嘅。佢好中意加咯啊喺后面， 咯啊 ，selamat pagi 咯 嗰啲咧，咁咧或者 广东话嚟 咯嗰啲咧，变咗系好有唔系印尼系冇呢个咯嘅味音噶。 喂，但系其实广东话讲个咯字咧，我硬系觉得冇乜耐性啊，冇乜礼貌先会咁讲噶。 或者你加个啦都唔得啦，总之系有啲味音系印尼冇噶嘛。 唔系嗱，我觉得咁样唔同嘅。譬如我讲话多谢啦。 或者多謝囉呢 都係好似麻麻地係咪呀，感覺 上。你覺得個感覺好差。咁我想問如果加咗落印尼文嗰度呢就加咗囉咁點呀， 仲怪真係好貴，或者係唔係我囉嗰隻呢都好貴。總言之你如果係後面全部加細香港啲美音呢，香港美音除咗囉呀啦仲有乜嘢㗎 ,Barbie? 你囉。 你都唔得隻十八件呢嗰隻啦。 十八件咁。十八件呢 囉。所以我就話啲美音唔該全部呢唔好用。即係十八件咁就算啦。或者德里馬加斯算啦。 但印尼呢個語言呢，即係印尼文呢，有冇嗰啲譬如台灣或者係日本人呢都有美音㗎嘛。 我哋係有嘅，但係一定你唔會識用囉。 咁個美音係咩呢，通常 都有。 咩話 我呢爹咁樣。 爹 即係 OK 爹 ,OK 啦都有嘅。 咁、那個爹係咩意思，即係 OK 的 咁樣囉，就都即係 OK 嘅咁樣。冇乜特別，你可以係好似人哋叫你解釋囉啊呢啊嗰啲啦嗰啲都比較難㗎，你要點樣用呢、就係你要到好熟好 OK 你先用㗎嘛。咁、你如果唔識你如亂咁用不如唔好用，即係即係 OK。 咁變相我咁樣理解啦，如果印尼嘅語言裏面本身係唔存在呢啲嘅，即係我哋可唔可以叫做廢字咧？即其實冇乜用。 廣東話都係啊，不如講我真係講得全部都走音嘅個尾音，不如我唔好用仲好。 但係又可能會平坦咗啲嘅。嗱，譬如我個嘅字，如果我唔講咧，我用翻同一句説話，咁就可能會平坦啲。你唔覺得好倔咯？ 平坦啲咁樣得唔得？ 我都得，都可以。嗱、我又講都可以，又唔會講可以嘅、 類似咁樣咯，即係要用翻呢啲 trick 咯，我覺得就 唔係。其實我反而係想問咧，咁如果印尼姐姐聽到廣東話嘅呢啲美音字咧，其實係咪會唔係好明白佢嘅意思咧？ 絕對啦， 因為咧嗱，你香港人咧平常用慣一個語氣或者一個語言啦，你就會用嗰啲唔同嘅字咧去輔助個意思，譬如頭先我哋講嗰啲啦，OK 咯 ，sorry 咯，嗰啲咧，其實你係 冇可嘅，有啲唔可以用嘅， 係有啲不屑或者係有啲不滿噶嘛。咁但係如果印尼姐姐根本就聽唔出僱主，即係譬如係啦，即係譬如印尼姐姐話， 快啲去廚房同我煎只蛋 ，OK 咯 ，OK 咯，好大誤會啊咁樣。又或者係即係印尼姐姐話，媽之家我今日唔舒服，可唔可以唔煮飯？跟住媽之家話。OK 咯，是但咯，咁咪唔明咧，即系觉得，佢 OK 喎，系咪就系咁啊？ 前面嗰个， 即系会唔会出现呢啲情况咧？咁所以有时咧，可能同印尼姐姐沟通嘅时候咧，或者讲嘢咧，你都真系要谂下嘅。你谂下，如果对即系对方同你调转嘅角色啊，你去学紧一个你仅仅听得明或者运用得到嘅语言，系咪真系可以咁流畅咁样去解读到嗰啲嘅助语词或者呢啲语味系咩意思咧？可能好唔耐烦嘅。唉，是但啦嗰啲啦，嗱啦都可以係好衰噶嘛，啦唔係一定係 OK 噶嘛，即係所以就會 是但啦咁樣嗰啲好好友善噶嘛，是但啦，好 啦。喂，咁但係嗱，理解唔到個字啫，你唔理解到個語氣咧。即系如果我已经黑晒面啦， 同埋你直情头先反埋白眼系咪啊？ 系咩？我有反白眼 咩？有啊，一定就觉得你唔满意啦。 哦，系咯，是但咯，咪咁咯。 Sejak saat pertama melihat senyumannya, jantung berdebar-debar.Namun ternyata salah, harapanku pun musnah Sejak aku melihat kau selalu dengannya Tuhan tolong aku ingin dirinya, rindu padanya, memikirkannyaHarus pergi untuk melupakannya Dalam hati berkata takkan sanggup pergi Oh, oh, oh Tuhan tolong aku ingin dirinya Rindu padanya memikirkannya Namun mengapa saat jatuh cinta sayangCoba padanya memikirkannya. Namun mengapa saat jatuh cinta, sayang-sayang ya ada yang punya. Tuhan tolong aku jatuh cinta pada kekasih orang. Ingin lupa ku tak bisa, sayang-sayang ya ada yang punya. Tuhan tolong aku ingin dirinya, rindu padanya memikirkannya. Namun mengapa saat jatuh cinta, sayang-sayang ya ada yang punya. Sayang-sayang ya ada yang punya. Sayang-sayang ya ada yang punya. 我就识跟住佢唱sayang sayang，跟住就唔识咯。呢只歌叫做 Yoffy and Nuno 嘅 Merindu Lagi。 啊，呢个系咪都唔适合嚟香港发展啊？ 都 OK 嘅，唔使太长，有更加长嘅啲歌名。起码 Yoffy and Nuno 容易啊嘛。 Yoffy and Nuno 嘅咩话 ？Merindu Lagi。 Merindu Lagi。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好有信心，香港在中央全力支持下会繁荣兴旺，再创高峰。林郑月娥昨晚在以视像形式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香港专场发言。香港专场的主题是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林郑月娥说她对香港和香港未来发展的信心，建基于全国人大所作的两项重大决定，即是去年六月制定的香港国安法，以及为落实爱国者治港早前通过关于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他说这两项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作出的重要决定，让香港重回正轨，全面准确落实一国两制，维护国家安全，确保香港繁荣稳定。警方昨晚突击搜查观塘骏业街一个单位，发现一间派对房间怀疑违反防疫规例经营，并检获怀疑武器。警方拘捕21岁男负责人，他涉嫌违反处所防疫规例和藏有攻击性武器，正被扣留调查。派对房间内十男八女顾客，年龄介乎21至45岁，涉嫌违反限聚令被票控。行动中，警方检获两支伸缩棍、三支铁棍、一张麻雀台和一部游戏机。欧洲部分城市周末有示威，不满政府的抗疫政策。在芬兰，警方估计大约400名没有戴口罩的人聚集在首都赫尔辛基，抗议当局的封锁措施。据报，其他芬兰城市亦都有零星集会。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超过1000名反对接种疫苗的人上街，大部分人没有戴口罩。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市一座据报正是在拆卸的楼宇倒塌，至少3名建筑工人被困，当局继续搜救。事发在昨晚，倒塌的大厦曾经是菲律宾美国人寿与综合保险公司的总部。大厦建于1961年，一度是马尼拉的地标建筑，但随着那间的保险公司在2013年搬走，大厦被房地产公司购入。报道说，从去年8月起，大厦逐渐被拆卸。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能见度较低，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晚上显著转凉，气温降至最低大约19度。展望听日朝早较凉，今个星期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我是天标定好手 Candy， 时装达人阿海， 我们会一起在香港电台第二台 每朝六点开始， 晨光 KOL 带你用不同角度看生活，每朝六点开始， 晨光第一线，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因微植物知多啲， 番橄榄外形似橄榄，果实呈绿色。成熟后变成金黄色，口感好似芒果咁噶，微酸当中略带一啲甜味。 佢嘅果实属于系碱性水果，饭后食用咧可以去油，而果肉当中含有较多嘅粗纤维，有助于消化，所以得到印尼人嘅喜爱，会用嚟做街头小食水果沙律。佢嘅果汁更加系印尼某航空头等客位嘅招牌饮品嚟噶。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嘅资讯，就要留意住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由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推动嘅 Beautiful Sunday 啦。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早上时间嚟到7:36，继续咧系最后半小时嘅 Beautiful Sunday 啦。除咗有我格 Barbie 林慧之外咧，亦都有格先生，神秘巴结格先生， 神秘巴结格 Barbie。 嗱，虽然咧真系唔鼓励大家咧去人多挤逼嘅地方，同埋咧真系唔好成日去咁多街啊，要周围坐啊，周围 high 啊咁样啦。就算要出去咧，都真系要注意自己嘅一啲个人嘅防护装备同埋卫生啦。不过我都明白嘅，即系如果要放假嘅话咧，咁总系会想出去睇一睇嘅。咁可能咧真系一啲室外嘅地方咧，空旷啲咧，人少啲咧，就比较安全啲。咁所以咧都要睇一睇今日嘅天气系点样嘅。咁到底适唔适宜去郊游或者去一啲嘅室外地方咧？今日咧就系大致多云，初时能见度较低，日间部分时间咧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咧系25度左右噶。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北风，离岸间中系吹强风，晚上显著转凉，气温咧就降至最低约19度。展望明日咧，早上系较凉。而本周中期短暂时间又有阳光，气温咧就会回升啦。如果对于格格嚟讲咧，唔知中唔中意呢种天气吓？而家咧室外六度，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系77%啊。 Sekarang suhu udara 24 derajat Celsius, humiditas 77%. Hari ini kebanyakan berawan dan juga visibilitasnya tuh agak rendah dan paling tinggi mencapai 25 derajat Celsius. Kedepannya hari ini ya bisa sampai malamnya tuh agak menjadi dingin, paling rendah mencapai 19 derajat Celsius. Dan kedepannya beberapa hari akan berganti jadi agak dingin sampai dari pertengahan minggu ke belakang baru mulai akan naik lagi suhu udaranya. Tadi saya kak Sinsa 讲咧，kak Sinsa 就话啊，好多格格啦，或者系你妈咪都系啦，已经谂住啦。 咧，将个衣柜咧换过做一个夏季衫咧，同埋应该印尼人都几中意热嘅天气嘅，系咪咧？ 佢会舒服啲咯，佢会觉得自在啲咯。 嗯，但如果又热又潮湿咧，因为我觉得而家都唔算干咯，根本上70% 系湿嘅，但系佢会觉得好过冬天咯。咁就系之前系觉得好辛苦啦，因为系要洗手都系 好冻咁， 好痛苦一样嘢啦。我屋企咧系长期咧啲热水。煲熱水嗰啲爐咧係會安嘅。 咦？你係處死式電熱水爐啊？係 嗰啲 處水式，好多人都叫做處死式啊嘛，因為咁想用完嗰只熱水咧就會冇噶啦。 我應該唔係你嘅，我個係長期都有嘅，但係而家佢覺得係唔使用嗰樣嘢啦，好開心啊！ 即係直頭係唔需要開熱水爐就好開心， 可以用凍水洗手啦。我啲衫都唔使著咁多件啦，我要收埋啦。啲又話唔好啊。 冻多几日啦，通常都系咁啊！你咁多年年咧，香港都系咧，通常你觉得好似热翻啦，突然之间又冻翻两日咁样咯。都系年年都系咁上下，唔知关唔关全球气候暖化事啊？不过呢啲极端嘅天气状况咧，的而且确即系可能会喺七八月嘅时候更加反映到出嚟啦，就系打风嘅时候啦。嗱，不过讲紧咧，每一年最新嘅一啲 update 咧，除咗话系天气状况之外咧，亦都系一啲词语嘅状况啦。嗱，我自己咧，可能因为我本科咧以前系读语言学同埋读啲文学嘅关系咧，我都几中意留意一啲国际间咧。真係會出現嘅新字，因為以前咧，我哋曾經語言學咧都會有教過咧，就係話每一年咧，其實都有啲新嘅字咧就列入咗去啲嘅字典度啦，甚至乎係因為人嘅文化同潮流咧會創造一啲新嘅常態，而呢啲新嘅常態咧就會創造一啲新嘅字義出嚟啦。咁呢啲字咧，所以以前咧我哋可能好狹隘咁覺得啊，所有嘢咧就要跟文法去進行嘅，所有嘢咧就係全部都係咁樣有規有矩嘅。呢樣 A 物件只可以叫做呢个名嘅啫，就冇第二啲嘢可以代替噶啦。咁但系咧，可能我真系读咗呢一科之后咧，我个眼界就会觉得，其实好多嘢咧都冇对错噶，即系可能喺唔同嘅情况啦、唔同嘅语气啦，或者场合里边咧，其实有好多新嘅字咧系可以摆到落去同一个情况，都一样可以适用嘅。咁好啦，点解突然之间今日咁样讲咧？就因为呢一个字咧，突然之间近来好似好 hit 咁样。 喺印尼又平时 系。我係冇估到呢個字喺印尼會 hit 嘅， 因為係2020年嗰度統計咧，喺印尼嘅個 social media 同埋個 search engine 最多人揾嗰個字咧就係、 是、嗱，我想話，首先我哋未講呢個字之前咧，呢、這個字除咗係喺印尼掀起咗熱潮咧，其實佢本身咧喺2020年度咧都係世界裏邊一個幾常用同埋普遍嘅新字。佢係普遍同常用到咧，佢係真係列入咗一啲官方嘅字典入面咧，有咗呢個新定義嘅。可能我哋可以講呢個字就係、是、 ghosting，ghosting，G-H-O-S-T-I-N-G， 即係 ghost 啦，鬼啦，加個 ing， 咁即係一個動作，一個活動，定係一個狀態咧？ 一個行為， 一個行為啊！哦， 係咪？ 係點解啊？你覺得？ 我覺得係突然間嗰個人係之前好似我同你好 friend 啦，搞一邊你喺咩平台都揾到我嘅， 係 突然間有一日我唔見咗，你揾唔到我啦。我亦都你message 我都好， 又唔復啦， 唔復啦。總言之係我唔見咗，好似一隻鬼咁樣，唔見咗。 咁跟住會唔會再翻翻嚟咧？ 唔知啦呢樣嘢。 哦，咁我就覺得呢個詞語唔係幾貼切啦。 嗯， 因為你有冇見過 ghost 會翻翻嚟 咧？應該係唔會的，會噶，纏住你添啊，有啲就唔走添噶。Please don't come 咁啊。 咁佢就唔係好可以即係全面覆蓋到佢嘅意思咯。因為如果我覺得 ghost 呢個字咧，就係、是、即係可能係本身存在而家唔存在嘅嘢呢一方面咧，我覺得係可以理解嘅。但係如果嗰個人有機會會翻翻嚟嘅喎，咁我哋仲可唔可以用佢嚟形容呢個狀態咧？就唔知啦，咁不過啦 ，anyway 啦，咁即係其實佢官方嘅定義咧，就係真係咁樣嘅，就係一個人本身你認識得佢嘅，咁當然而家都係泛指啲 social media 啦，社交媒體，就唔係話即係面對面，面對面可唔可以用咧？ 就冇話係面對面嘅消失咯、 我睇字典咧，字典都係話佢係喺社交平台裏面本身存在嘅一個人物啦嚇，你當其實可能都好虛擬，你知社交平台你中意話自己係邊個都得噶嘛，總之係 A 君。本身是存在喺社交平台嘅，突然之间有一日咧，佢就同佢本身有 connection 嘅人咧，即系有联系嘅人咧，就失联咗啦，就再揾唔到 A 君呢个人咯。但系咧，佢本身嗰个嘅社交平台都依然存在啦，同埋识得嘅人仍然系同佢关系冇变啦，只系冇进展啫。 系咯，即系我个意思理解就系咁样啦。咁我就觉得，其实咧都有啲似我哋中文咧，最近呢几年咧都有一个嘅定义咧，叫做为僵尸咯，僵尸账户同埋嗰啲僵尸，咁系咩意思咧？即系 vampire 嗰啲。 系 啦，就是、意思咧，就同头先嗰个有少少似嘅咧，就系都系讲紧喺 social media 嗰度咧，有啲账号啦开咗出嚟嘅，咁然后咧嗰啲人咧开咗呢个 account 之后咧就消失咗啦，咁就以致到嗰个嘅社交平台嘅账户咧存在一个继续存在，但系又唔 active 系啦，唔 update 嘅，唔更新啦，又唔会删除啦，但系又冇嘢会上载上去嘅一个状态，我哋就为之为僵尸账户啦，咁而嗰啲僵尸账户嘅用户咧，就被称为僵尸啦。 哦，就系、是、咁样。 咁我觉得系咪真系都大家中意偏向用呢一类嘅字嚟形容呢啲社交平台消失咗嘅状态咧？ 咁就印尼咧呢排咧年头咧就突然间呢、這个ghosting 呢个字咧就更加再 trending 过旧年啦，因为有一件事发生嘅 系同啲新闻有关嘅， 系啦，系印尼嘅，即系八卦新闻啦，印尼嘅人物嚟嘅，咁、就男人嚟嘅，就佢咧同佢女朋友拍拖咗五年嘅，咁咧呢个事咧又唔系个男仔讲，亦都唔系个女仔讲，系个女仔讲。个妈咪，喺 social media 嗰度就去嗰度呻啦，就话系呢个男仔突然间系唔见咗，冇俾个女仔个答案啊， 即系冇拜拜，冇分手， 就系突然间唔见咗，就所以呢个个案咧就叫做系一个 ghosting 个个案啦，就揾极都揾唔到，打电话又揾唔到 ，message 唔复，social media 又唔 active， 从此就消失 咗啦。去咗边咧？咁样就因为呢一个个案，就变做系哇好 hit 啦！就话呢一个男仔 ghosting 咗呢个女仔咁样，咁啱嗰个男仔系边个咧？有咩咁巴闭咧？点解个个人都 咁关注咧？ 咁关注 咩事咧？如果唔系真系， 原来呢个男仔就系印尼总统嘅最细嗰个仔。 哦，喂，咁好难揾唔到佢噶吧？ 就所以就。点咧咁样？ 我觉得好古怪喎、啊，咁呢件事， 我变做系哇，啲人就倾我咁，又平时咧，但系嗰个女仔就冇讲嘢噶吓，系佢阿妈，好似就话佢阿妈就好唔抵得啦，点解会咁样？ 点会消失咗噶？ 啊，类似呢啲啦， 咁个女仔本身系咪都系啲名门望族嚟嘅咧？ 都冇话特别系啲艺人啊，或者系冇话特别，即系一个普通一个人嚟嘅。咁就话系妈咪出声啦，就话系揾咗呢啲途径啊，呢啲啊，乜嘢都唔得，我顶唔顺，我先嚟 social。media 出声嘅啫， 咁而家出咗 声 咧，就真系要考虑下嘅后果啦。因为咧，即系全个人嚟都知啦，咁好嘢嗱，都佢都算系一个事件掀起一个热潮，然之后创造咗一个潮流嘅字出嚟啊！ 再更加咧，喺呢一个字咧，之前都 trend 噶啦，而家更加 trend 变做系入脑啊！而家人嚟， 喂，但我想讲咧，其实喺咩情况底下，大家会觉得喺一个地方嘅搜寻器、搜寻引擎会系搜寻呢一个？字荣登榜首、哦， 我觉得是因为去年很多人都见不到面啊，格拉比好多都要靠 social media， 所以如果你要消失咧，系 from social media 消失是容易过你正式消失噶嘛。 其实 你不开，你不登入，不 log in， 咪冇事咯。 但我想讲咧，喺社交平台消失咧，呢、這、一个嘅。我唔可以话潮流啦，但系呢一个嘅事件发生嘅频密程度咧，其实都唔少啊！你记唔记得早几年咧，其实都有好多嗰啲嘅面书假账户咧，即系声称自己系咩当紧兵啊，定唔知乜嘢咧？然之后就话同啲人嚟姐姐讲话，可唔可以发展一段恋爱嘅关系？ 那个、假 account 啊，fake 嗰啲啦， 咁嗰啲都系高层噶，之后都系唔见咗人咯。 就听。那個 fake account ghost 咗你，仲更加悲哀、啊，我覺得。 所以我咪覺得、哎，其實呢個狀況喺印尼都流行咗好多年啦，即係而且年年都仲有人中招嘅。 你最慘嗰個係嗰個有個真人嘅，通常佢話佢係自己嘅軍人啊，好靚仔啊嗰啲，正式嗰個軍人原來喺度噶。佢分鐘人哋揾嚟揾去嘅就揾到真的、那個。 呢、這個就似咧另外一單嘅騙案啊，另外一單咧咪即係有人相信話係某國家嘅某某王子咧同佢拍拖嘅，咁其實。有异曲同工之妙，即系都系咁呃啫嘛。其实你有冇分分钟谂下，嗰个系咪真系总统个细仔咧？ 不過係嘅，真 係真係啊， 真係嘅，拍咗多五年㗎啦，夾芭比。如果唔係人哋個媽咪都頂唔都唔會出聲，頂唔順佢，佢就咁樣講。但後屘個總統個仔亦都有個澄清嘅，咁呢樣嘢 我即出翻嚟啦。 又澄清呢樣嘢，咁就變做係另外一回事啦。呢、這個啲過咗㗎啦，呢、這個新聞。 好啦好啦，咁總之我哋其實係想講帶起咗一個咁樣嘅新潮流，呢、這個字叫做 ghosting。 台通识六十秒，在印尼巴厘岛的乌布，大街小巷都可以见到林林种种的手工艺品。正因为拥有多元的艺术资源，为这个地方赢得艺术村的美誉。 乌布不只是传统手工艺和舞蹈重镇，亦都是前往其他知名景点的重要中心。例如，你可以去咖啡种植园品尝世界上最昂贵的麝香猫咖啡。 如果想挑战自己的胆量， 可以试下著名的巴厘岛丛林大秋千，享受自由翱翔在乌布丛林之上的刺激体验。 仲可以去到圣猴森林公园，近距离欣赏当地特有的巴厘长尾猕猴。 如果你对雕刻工艺有兴趣的话，就不可以错过巴厘岛唯一的石窟寺院遗址象窟。洞穴内外都布满很多印度教和佛教雕刻，精湛的技术绝对令人叹为观止。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通识六十秒。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好啦，呢、這个时候咧要麻烦格先生同我哋讲下啲 announcements 喎。 Ini untuk perlindungan anak ya, dan pesan untuk supaya anak-anak itu dijaga secara baik, karena orang tua yang memarahi dan memukuli anak mereka mungkin cuma melampiaskan emosi, tapi aksi yang dilakukan ini bisa membuat hubungan orang tua dan anak juga terganggu, dan perkembangan fisik dan psikologis si anak juga terganggu. Jadi kita harus bisa mengatur emosi diri dan mencari cara yang lebih baik sebagai seorang orang tua. Kalau butuh bantuan, boleh ngomong dengan keluarga, teman, profesional, atau telepon hotline-nya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di 23432255. Jadi atur emosi diri, membuat menjadi orang tua itu lebih mudah. Juga, kalau dalam setiap hal, dalam keadaan manapun, dalam rumah ataupun dalam keluarga, ya, kita bisa melihat sesuatu dari sudut pandang yang berbeda. Jadi kita boleh juga sekali lagi telepon ke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hotline-nya di 23432255 mengenai persoalan yang dialami. Juga boleh ngomong dengan keluarga, teman, dan profesional. Wah, yang ibu kan, mungkin juga akan terhadap ini announcement akan lebih mendalam rasa. Jika ada yang perlu嘅话咧，需要寻求到社会福利处嘅协助咧，就可以致电呢个热线电话嘅23432255，咁可以睇多啲资料或者系查询或者系寻求协助亦都可以啦。 Dan juga kebersihan diri dan lingkungan juga masih sangat penting ya untuk kita melindungi diri dari COVID ya, dan mencegah penyebarannya di masyarakat, karena masih ada, jadi kita harus jaga diri supaya jangan terpapar dan juga jangan jadi yang bisa resiko penularannya lah. Jadi waktu kita bersin dan batuk, tutup mulut dan hidung dengan tisu, selalu pakai masker dalam transportasi umum dan tempat ramai, dan tisu dan masker bekas juga dibuang dalam tong sampah yang tertutup. Di kita tangan sering dibersihkan, dicuci dengan sabun dan air, kalau tidak ada fasilitas dengan hand sanitizer, dan di rumah kita siram pipa pembuangan air U-trap dengan air setengah liter tiap minggu, dan tutup toilet sebelum dibilas kalau setelah dipakai, dan jaga jarak sosial, kurangi keluar dan kumpul-kumpul, hindari keramaian. Untuk perjalanan keluar negeri kecuali sangat penting barulah dilakukan, dianjurkan untuk tidak kalau bisa, dan kalau punya gejala saluran pernafasan pakai masker dan dapatkan pengobatan secepatnya. 冇错啦，虽然疫情咧已经持续咗好一段时间啦，但系咧呢一啲温馨提示咧，经常都要提住大家嘅，都系嗰几句啦，勤洗手，记得出街嘅时候要戴口罩，做好一啲个人嘅防护装备同埋设施啦，记得要保持自己双手清洁啦，要洗手啦，成日都要洗手洗手洗手啦，成日都要话唱晒一首 Happy Birthday 嘅歌系嘛，其实唱第二只都得嘅，你可以洗耐啲嘅，不过唔可以短过生日歌啦，系嘛，咁啊同埋咧，另外记住啦，就避免去人多挤逼嘅地方。限聚令依然都是继续维持和生效，所以呢如果格格今天要聚会的话呢，就记住了只可以约几多个人啊，格先生 最多加埋自己啦，约三个咯， 啊，加 加埋自己就可以約四個嘅，即係總之加埋就約三個， 係啦，加埋約三個，total四個 ，total 四個 ，sorry， 係啦係啦，咁所以咧即係大家注意啦，亦都要留意多啲，即係譬如電台啊、電視嘅廣播咧，聽下啲疫情嘅最新消息啦嚇。好啦，下個星期嘅六點到八點，我哋繼續有 Beautiful Sunday， 下個禮拜再見啦，格先生 ，Bye，Gabby。